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司法部编写的2018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北京市食药监管局通报百度外卖、美团、饿了么三大外卖平台对北京地区入网餐饮店铺的经营资质开展了全面自查。从昨天开始，我国呈现持续升温态势，华北部分地区将出现今年首次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福建局地或将冲击40摄氏度的高温。西城区新街口街道启动了三星冠违建拆除行动，目前17户人家的21处违建已在拆除中，设21间房屋约340余平方米。2018年京津冀红十字会联合开展模拟自然灾害应急救援演练，这是对京津冀红十字组织协同应急处置能力的一次综合考量。玉渊潭公园首次种植象征亲情母爱的鲁冰花，目前已经进入最佳观赏期。昨天上午，公园特别举办了童话送福赞母爱，共赏万株鲁冰花亲子科普活动。北京奔驰战略重组项目签约仪式昨天在顺义北汽研发基地举行，项目投资总额119亿元。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1996年的夏天，张信哲发行了《梦想》大碟。此时阿哲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因为在专辑《宽容》造就了歌迷们对这张专辑的期待。但幸好《太想爱你》这一首主打歌的反应令张信哲放下心来。《太想爱你》是电视剧《喜愿花》的片尾主题曲，在推出本曲的时候，这样一首歌曲的 MTV 还为阿哲带来了不少的花边新闻。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太想爱你》。 连风都不自由，热闹的街头就是我最寂寞，是爱的蛊惑让我有心急探求的念头，有多爱我够不够久，会不会走，藏在柔顺背后，你忠于自我，情爱里游走，从不曾见你低头，我却常犯错，像一个太忙太累太傻的陀螺，转个不休，只放不收，停不了手。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你已征服了我却还不属于我，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能否请你不要不要选择闪躲，只想爱你的我，太想爱你的我，在迷雾中猜你的轮廓。

深夜酒馆的吧台前面，挤满陌生的寂寞的脸，千分之一的机会出现，又怕爱会拖累下一页。乌龟兔子都到了终点，谁也没有真的输给谁，相爱相恋到了一百年，谁也没有真的亏欠谁。爱着那么甜，欠一个伤还没复原，下一个又出现，故事这么远，想起来才甜，但那一天才能够被实现。爱了半天，痛了半年，就不会学着乖一点，眼泪这么咸，幸福的深渊，继续飞向其中颜色的蝴蝶，大声说我们会努力的实现。爱着那么甜，欠一个伤还没复原，下一个又出现，故事这么远，想起来才甜，但那一天才能够被实现。爱了半天，痛了半年，就不会学着乖一点，眼泪这么咸，幸福的情缘，继续飞向其中颜色的蝴蝶。爱了半天，痛了半年，就不会学着快一点，眼泪这么咸，幸福的情缘，继续飞向其中颜色的蝴蝶。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昨天是母亲节，相信各位听友有很多人都给自己的母亲准备了一些满怀心意的小礼物。那今晚的互动话题就是聊一聊你特地为母亲挑选的礼物，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互动。接下来这歌曲来自于范晓萱，《自言自语》。

库尔兹曾经说过，谁能以深刻的内容充实每个瞬间，谁就是无限地延长自己的生命。这种能力就是一种生活力，让生活节奏慢下来，享受最新鲜的食材的味道，从一汤一饭中感受生活的美好，活在当下。 有一个失明的女孩叫叶子，是我的好朋友。我知道在她心里面，她看得见一切。 Thank you.

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以视告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从今天至周二，最高气温达到30摄氏度以上。另外，未来几天空气质量还不太理想，预计今明两天都可能会出现重污染过程。2018年4月，全国首套房贷平均利率为5.56%，相当于基准利率的1.135倍。环比3月上升0.91%，从2017年1月份至今，全国首套房平均利率已连续16个月上涨。正在举办的第14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位于1号馆内的北京馆自开幕以来，成为参观热点之一。我国第二艘航母从大连造船厂码头起航，赴相关海域执行海上试验任务，主要检测验证动力系统等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北京市发改委日前表示，针对停车计时收费新政开展为期1个半月的专项检查。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北京花蚊子的构成比例成倍增加。今年夏季，北京将打响灭蚊大战，卫生部门也提醒市民注意预防。2018年是中国首例试管婴儿诞生30周年。近日有专家表示，中国不孕症的发生率大概在10%至15%。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辛晓琪进入滚石5年，携带着6张傲人销售成绩的光环，从领悟的成功转型，辛晓琪的歌声已成为了女性感情生活的一种代表，疗伤歌后的歌坛地位也无人能出其右。辛晓琪的每一首歌都会勾起你的记忆，也因此总是忍不住的就会跟着一首接着一首的唱。这个魔力来自辛晓琪每一张唱片在台湾皆有30万以上的销售，这些歌曲如此深入人心。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辛晓琪，爱上他不只是我的错。 爱上他不只是我的错，是你让一切成了一种痛，不愿再为谁等候，我不愿再面对你的冷落。 人在 迷人应该怎么生活， 你告诉我 不需要依靠爱情填满寂寞，不在乎有谁真的在乎我，看着夜色依然缤纷闪烁，也在乎也别想让我难过，来来去去尽是迷惑， I just don't care anymore， 爱上他不只是我的错，是你让一切成了一种痛，不愿再为谁的

果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他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 有多久没有在深夜肚子饿的时候吃上一顿热腾腾的美食？你有多久没有为爱人亲手做上一顿烛光晚餐？其实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不在山里，也不在森林里，而是就在每一个人的餐桌上、饭碗里和厨房中。因为比起你在哪里，更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生活，如何用强大的生活力让自己过得更美好。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好了，今晚的互动话题是聊一聊你特地为母亲挑选的礼物。听友 Tony 留言。平时都没有空回家吃饭，母亲节特地坐高铁回了一趟家。除了带点小礼物，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陪她吃顿饭了。虽然她嘴上说花钱回来干什么，但是她好像还是很高兴的。我发现啊，大家的母亲都是这样，嘴上嫌弃你花钱，但幸福的样子却是溢于言表啊。欢迎你继续与我互动。接下来这首歌曲，郑秀文《浓情》。 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车站，看着自己的悲剧演完，透过玻璃窗看见你的泪满面，那车头依然吐着烟。听说现在的你正在大吉利，前途好比闪亮的星星，我只希望这所有能够让你欢喜，我才能放心走。 很多年轻人出来工作之后，发现时间异常的宝贵，当你想静下心来读书时，却为了合群而去应酬，无效的社交等于无效的人脉，充斥着浮躁、虚伪和彼此利用。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崇拜人脉力量，认为混圈子才是上升的关键，模仿各种酒桌文化。人脉基于价值互换，当自身没有足够价值时，所谓的人脉等同于无效。 发了你的感觉，现在才是关键。